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和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间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总体来看，明天白天本市气温高，体感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午后到夜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在您外出时要特别注意防范。下面我们再和您关注一下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路况。现在京哈高速五方桥以西的进京方向有交通事故，造成了后车拥堵。另外东北四环四元桥以西的外环方向有交通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北四环北辰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已经到了建祥桥。北京城市广播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京华学校特约播出，京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京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京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23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节目已经是进入到了高招的直播咨询的第三轮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为大家带来的是高考后留学的话题，特别呢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高考后留学的一些冷门的留学目的地国家。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您也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实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的高招直播咨询呢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三轮，那么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7月中旬，我们会为大家提供高职学院相关的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会有将近有30余所在京招生的高职院校的招生负责人陆续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今年的专科志愿的填报进行相关的指导。相关的节目排期呢，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也可以直接的留下您的问题，选择您关注的院校啊，进行实时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晚间5:30到7:00首播，第二天早间的7:00到7:30，还有半个小时的精编重播版，您可以及时的选择。 好了，那么马上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先为大家带来的是每日教育播报。那么在我们教育播报进行过程当中，您就可以针对高考之后留学的相关的问题啊，及时的提交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上了。我们过一会儿呢会请我们现场的各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相关的答疑。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的，首先呢，和您进入到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北京新中考成绩今天发布，57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全市152人。北京考试院回应中考热点话题表示，中考命题并未泄密。本市多区区级中小学生70综合治理实施方案陆续出炉，东城规定校园7010分钟之内限时上报。下面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本市首轮新中考的成绩今天发布，中考文化课540分，体育成绩40分，满分580分。记者梳理发现，今年全市570分以上包含加分的考生共有152人，其中城六区当中海淀区最多为34人，东城区次之，570分以上为32人，西城区8人，朝阳区31人，丰台区5人，石景山区1人。除了城六区之外，通州区达到570分以上的考生为38人。值得注意的是，中考采取分区网上评卷的方式进行，因此判卷的宽严度并不相同，各个区之间不具有绝对的可比性。填报志愿时，考生应该看自己的排名，而不仅仅是分数。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安排，专业加试统一安排在7月5号到6号进行。据了解，中考的专业加试包括提前招生专业测试和统一招生专业加面试，经市教委和考试院批准的学校方可在规定时间组织专业加试。其中报考提前招生学校的考生均参加提前招生的专业测试，每位考生可以参加多所学校专业测试，但最终只能够选定一所测试合格的学校报考。该部分的考生需要在规定时间持准考证、成绩单和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体格检查表到提前招生的学校领取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提前招生录取登记表，并且按照学校要求进行测试。在今天发布新中考成绩的同时，北京教育考试院也发布了关于2018年中考有关问题的说明，回应近来中考热点话题。针对部分家长关注的中考语文、数学个别试题，北京教育考试院高度重视，按照市教委要求立即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工作，认为2018年北京市中考试题符合要求，没有科学性的问题，不影响中考的评卷和录取工作的正常进行。此外，北京市中考命题采用全封闭入围的工作方式，有严格的保密制度，严谨规范的工作程序。在专家队伍的组建、命题人员的管理、试题的命制及审核、全过程的安全保密等方面，都具有严密的程序和严格的制度规定。经回溯排查，2018年北京市中考命题工作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命题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均未发现失泄密问题，同时考试的组织安排严密有序，也未出现失泄密的情况。 记者3号从东城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了解到，今年东城区幼升小政策中首次提出的六年一学位以及630政策都将会延续到明年执行。据了解，在东城区教委于今年4月27号发布的义务教育入学政策当中，首次提出了2018年起东城区教委将对适龄儿童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地址及适龄儿童就读学校实时记录，自该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六年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入学登记的实际居住房屋不动产证书为2018年6月30号后取得的家庭，自2018年起，该家庭适龄儿童将通过电脑派位的方式在东城区内多校划片安排入学。丰台区3号也举行了2018年义务教育阶段派位入学计算机分配现场会。据了解，丰台区小学入学划分为12个片区，初中入学划分为7个片区，继续实行单校划片与多校划片相结合的方式。学校在接收完成单校划片入学的儿童或小学毕业生后，剩余的招生计划根据儿童或学生填报的多校划片志愿，由计算机随机分配确定入学学校。截止到6月底，东城、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延庆等多区的区级中小学生70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已经出炉，部分区还公布了该区中小学校园70防治举报联系电话。其中东城区明确规定，如发生70事件，各校应在10分钟之内口头上报。据了解，今年年初，市教委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教育部等11部门加强中小学生70综合治理方案的实施方案，各区教委和学校要结合本区本校实际，研究制定本区本校加强学生70综合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综合治理的长效机制。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张征为您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和您共同要进入到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今天节目里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就是高考后的留学选择。那么大家有问题也欢迎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在微信平台当中可以直接的给我们提问留言。 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是进入到了高招直播咨询的第三轮的环节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在第三轮当中的首期节目里和大家共同关注的是高考之后的留学。那么我们的志愿填报工作已经是暂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很多的同学、很多的考生朋友，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心中忐忑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录取到一个自己心仪的学校，再有进入学校之后能不能够录入到自己那个心仪的专业。当然了，如果一切都不如意，孩子未来人生的这个发展究竟何去何从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可能，因为最近几年出国留学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在高三高考结束之后， 选择出国留学的同学也是逐年的增加。那么高考之后留学究竟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高考之后这个时间段再去选择留学究竟来得及来不及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为大家就邀请到了相关的高考后啊海外的留学专家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电话连线一下啊，来自启德教育北京分公司的副总，也是我们的海外留学专家王婷老师。王婷老师您好。 哎，您好，张 真 老师。 嗯，您好啊。今天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先和王婷老师啊沟通一些个最基础的高考之后留学的问题啊。其实呢，刚才我跟大家讲，很多的家长朋友，包括我们的考生朋友，第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这个时候再有想法去出国留学，来得及还是来不及？您先给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 嗯，好的。啊，感谢张正老师。是这样的，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们的这个留学面对面，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高考留学后的这个问题。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高考后留学是不是能够来得及呢？啊，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么多年来啊，我们为高考留学生啊办理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啊，无论从时间节点上来讲，还是从我们国内高中毕业生的啊各方面的适应上来讲，其实时间呢是完全可以来得及。 嗯，时间是完全可以的。再有一个呢，对于家长是学生来讲，还要考虑的就是什么样情况的学生适合这个时间段选择海外留学，是那些没有录取到好的学校好的专业的同学，还是今年我这个高考失意的同学？您觉得什么样的情况的学生这个时候适合选择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针对我们国内的学生范围相对会广一些啊，因为比如说我们高考没有选择没有希望拿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或者专业的录取通知书的学子们的话，选择国外的大学应该是相对会比较更合适一些，因为国外的大学的学校和专业呢录取的标准相对也会比较明确一些。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一部分的学生肯定是还有一次重新可以选择海外大学的机会啊，当然呢，仍然还有另一部分学生也是可以还选择去海外留学的，就是我们的啊，是从孩子的性格特点上来讲，我们的思维比较活跃，适应能力比较强的学生呢，也可以选择海外留学啊，因为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的高考成绩跟我们的未来的潜力啊发现不匹配的时候，那我们也仍然可以寻求海外求学的方式，然后在国外去更多的去深入的拓展自己未来可能存在的这种潜能。 所以说任何的这个情况的学生，这个时候大家都是可以去做选择的啊，只不过是对于你自己未来人生路径的规划啊，你要提前有一个预先的设计和设想。当然了，刚才王婷老师谈到的，你还要根据孩子个人的这个性格特点出发，是吧？也并不是所有的孩子我们都适合选择这个海外的留学这条路的。 对的，是的。 那么这个时间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讲，我们能够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去申请这个留学？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最近这几年很多的海外的主流留学目的地国家实际上是可以认可我们中国的高考成绩的。 对的。的确没错，像现在我们很多国外的院校都开始认可我们国内的高考的成绩，这个跟我们国内不断高速发展的高中就是我们的教育质量，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高中的课程与国际接轨的这个接近度也是越来越匹配，所以呢很多海外的院校也是愿意去接受我们的高考成绩啊，比如说个别一些美国的大学它也是能够，像比如说举个例子还是我们的美国伯克利大学，它就是可以接受我们的高考成绩那接受我们高考成绩范围最广的呢是我们澳大利亚大学，澳大利亚的这些学校还有我们新西兰的一些学校。那比如说我们拿澳大利亚大学举例的话，像我们的澳国立啊，我们的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昆士兰，这些都是可以接受我们的高考成绩的学生。当然因为这些学校呢它在世界上的认可度也是比较高，那这个时候它对我们高考的成绩所在的分数线的要求呢也会略高一些，一般都是希望能够录取到我们一本的学生这样的话能够跟国外的这些大学的这个学习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相对会更加匹配一些。 这是这些认可高考成绩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国家就是我们没有，即便说没有这个很好的高考成绩，也不影响我去申请这些好的学校，对吧？那么这个留学的准备，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不拿高考成绩来去做申请啊，单纯从这个留学申请的角度上面来讲，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啊，是这样的，像我们的很多一些国家的话，没有我们的高考成绩，认可度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英国的话，它分为两部分，有一部分的课程呢是可以接受高考成绩啊，但是呢也有很多知名的院校呢，它不需要高考成绩不管我们是高二的学生或者高三的学生，只要我们有会考成绩或者我们有高中的普通的在校的成绩，就是可以去直接申请它的国外的大一的课大学的预科的课程。为什么要选择预科的课程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国内教育制度的这个差异啊，是因为我们国内基础教育12年，国外的基础教育是13年，所以他要求我们国际学生去补上这一年的时间差。但是他的本科的学制的话是3年，其实针对于我们国内的学生来讲，在学制方面我们并没有增加，都仍然是4年的时间。但我们的国际生呢，通过预科的准备，就是可以直接升到海外特别不错的学校，比如说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像我们的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伯明翰大学等等啊，我们基本是世界前100的学校都是有自己的这个预科的课程。同时呢，也有一些适合我们2本、3本的学生去选择的一些大学，其实它的在国内在国外的认可度，包括它的教育质量也都很高，未来国内的教育的就业的认可度也是比较高的。那这些学校的话，它都是只要我们提供高一到高二的普通的成绩单，或者是高一到高三的普通成绩单，就可以去申请这些学校的。然后还有一些学校是要求额外个别有要求的话，会要求我们提供这个高中毕业证书。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有可能我们在国内今年的高考发挥不够理想，你的这个分数有可能只是够这个2本的分数线。那么你在国内如果读大学，实际上如果要是自己想要申请海外的大学，你会发现有可能申请的这个海外的大学的排名比你在国内读的这个大学的排名其实还要靠前，对吧？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接下来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您看，就是海外留学咱们也要去选大学，然后呢也是包括去选专业，虽然海外有些大学比如大一大二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通识的课程，然后呢之后再去选择这个专业啊。当然对于国内来讲，如果在国内读大学，那我们现在你看填完高考志愿，那就是选大学去选专业了。这个两者之间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另外一个它的共通点是什么？ 关于这个也是国外的大学和我们国内大学很大的一个差异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大学，国外很多的大学的话是在大一大二期间学通识课程，然后我再去判断我到底要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那因为经过大一大二的这2年的准备期呢，学生他对哪些专业他也会试听一些课程啊，或者选修一些课程，对什么样的专业的理解呢可能会更加理性，再去做专业判断的时候，就是经过自己理性和体验和学习过程之后呢，发现那我喜欢哪些学科和不喜欢哪些学科，相对就会比较明确。那我在我们国内呢，在填写志愿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选择，那我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我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它的分数的要求是什么，我能不能达到这些学校的分数，然后呢去选择专业。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国内的高中的话也是通识类的课程为主，基础教育为主，并没有涉及到太多的跟专业相关的课程。但是当然有一些我们培养孩子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家庭来讲，可能会让我们的孩子去做一些额外的这种无论是营地教育啊或者一些体验呢，他可能对一些专业是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了。但是呢可能这个深度还不足。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去选择专业的时候，可能父母给予的参与的意见会更多一些或者自己呢通过网上去搜寻一些信息。其实我们能够获得到的直接的体验和经验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那这样的情况我们选择的这个专业可能风险性会比较大。而且呢我们国内要转专业其实难度还挺大的。那我进入到这个大学里面的话，基本是没有可能去调整专业。几个别的情况下是我在选修第二个专业，但是很多大学也都是有很大的局限。 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国内选大学选专业和国外选大学选专业的这个区别啊。 对。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刚才你也谈到了，说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去选择出国留学，会有一部分的同学你要到海外去读这个衔接的预科的课程，对吧？ 对。 所以我们也知道，其实现在在国内也会有一些这个国内读这个海外留学的衔接的预科的课程，在海外读和在国内读，您觉得哪个就是优势上会各是什么？怎么去选择它？ 嗯，好的。因为现在我们随着我们国内的这个国际教育越来越开放的话，很多大学也会授权我们国内的一些大学去开办这个预科的衔接的课程。但是针对我们国内的预科的衔接课程来讲的话，我们招生的学生来其实主要是针对我们高考的学生可能没有达到我们预期想要读的学校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去选择这个国内的预科。那从家长的角度上来讲，想通过国内的预科的衔接，或者是让我的孩子再去适应一下国外的课程，那我也同时看看他能不能离我呢不算那么远，还相对近一点那我也能关照他的生活。那这样的话，通过这一年或者是两年的这种国内的学习，然后再升到海外的大学去，其实这个呢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是对于学生从无论从心理上，或者是从学术准备方面，或者是从生活上，可能都会有一个准备的过程。但是呢，我也是想特别想提醒我们的学子们，大家需要和我们的家长们需要注意一下呢，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预科的课程，在国外认可度的大学呢，局限性会比较大一些。同时，我们授课的师资力量呢，变化也会比较大，有可能每年都会有一些差异。 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大家要特别的注意，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酌情选择，是吧？ 对，是的，深入的去考察这个学校的 好 的国内的预科课程。 好，王婷老师，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跟您咱们电话连线到这儿啊。咱们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做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高考之后留学的一个知识上的普及啊，就告诉大家这个时候准备完全来得及。好吧，好了，非常感谢王婷老师，谢谢，再见。 好，谢谢， 再见。好了，那么我们呢这个时间段先暂告一段落啊。既然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是高考之后的海外留学啊，咱们不妨给大家推荐一些个相对来讲冷僻一点的地方，但是教学质量却真的是不低啊。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为您带来高考后留学第二时间段的节目。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

及时的推送。所以呢，不论是从空中的广播，还是从您手头上的手机当中的文字信息啊，都能够最快的、最及时的能够获得我们给您提供的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啊来关注高考之后这个留学的话题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两位嘉宾来为大家做个介绍。首先呢，给大家介绍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北欧留学中心的主任乔潘老师。乔潘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第十几次来到这个地方了。 第十几次。 非常高兴和大家再次见面。 实际上这个乔老师来的次数并不多啊。因为呢，乔老师所代表的这个，或者说所要给大家做推荐的这个留学目的地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很冷门的这些个国家。好了，那么再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应该是来自瑞典严雪平大学2017届的学生陈新元。新元你好。 主任好。 好的，那么也欢迎新源。新源是2017，也就是今年，再过几天的时间就会到瑞典去读书了。是吧？这个时候自己的心情怎么样？是很期待，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忐忑？ 又期待又紧张吧。 也很紧张吗？你紧张什么？ 紧张，因为，算是为在中国的学习画了一个句号，要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了嘛。现在就觉得未来不知道， 未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是吧？但实际上这算是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啊。那今天呢，我们是请新源过来啊，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学生代表啊，现在呢已经是就读于这个严雪平大学了。但是听着这个，我一直听严雪平这个名字，我一直以为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啊，但实际上这是一所非常有名的大学。没关系，我们过一会儿让乔潘老师给大家慢慢道来啊。今天呢，我们说了要给大家呢高考之后的留学啊推荐一些个相对来讲冷门一点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啊。我们一直都说海外留学无外乎就是英美澳加啊，主要的这些个主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下北欧地区，啊， 好的。 北欧，如果要是说相对于这些个主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来讲，它的留学的人口是不是会比较少？ 啊，因为这几年一直是在理工科大学工作，所以呢，我对数字比较敏感。那么从数字对比上来讲，从2017年的时候，全中国大陆地区去瑞典的留学人数，本硕博加一块是2700多人，去挪威的是大约不到1000人。那么我说这些人都是一半多一点是读硕士博士和访问的交换的学生，真正说这个自费出国留学的同学还是很少的。 那这是多年之前的数据了， 这是2017年的数据。 这是2017年的数据了。那今年已经进入到2018年了。这个数据的话，既然对数字这么敏感，有没有增长的趋势？ 那么从使馆和中国领事馆得到的消息呢，就是略有增长，达到了3000人左右。 看起来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增长。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稳步抬升的一个态势的。 是的，十年前全瑞典定居的中国公民拿到绿卡的才10000人，现在是150000人。 这个数字是最能够代表和说明问题的。那现在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这个北欧留学？这么冷门的这几个国家？ 因为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人的开眼先知界的这个意愿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那么大家的目光也不再局限于英美澳加这些传统的留学目的地国家了。那么从2012年实际上我们接触这个北欧留学项目的时候，就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就会关注去瑞典去挪威这些国家。而我们都知道这些国家是民族国家，他们的官方语言都是瑞典语或者挪威语，但是很多人也敏感地发现了很多大学是用英语授课的，有本科英语授课的专业。这样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条新的留学思路，就是不必跟着大部队随波都去美国英国，也有一些新的选择，而且有相当不错的选择。 新源当初选择去北欧留学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爸妈的主意？ 大部分是我自己的主意。 那你是之前对北欧的这些个国家有过了解吗？ 当时的了解还是来自于一些品牌吧，才知道有这么几个国家，它来自北欧。 比如说 瑞典的沃尔沃、 沃尔沃、 宜家、嗯、 诺基亚， 对， 是吧 ？A B B 啊，对，都是来源于这个品牌。 北欧国家的品牌有很多，嗯、刚才提到了几个，还有像工程领域的 A B B、萨博， 对， 还有像这个斯凯孚、山推克， 对。然后呢，今年世界杯之后又加了一支冰岛男子足球队、嗯、是吧啊，所以呢这个北欧这些个国家呢也是逐渐被大家所熟悉。那么到那儿去留学的优势是什么？之前心源有了解过吗？ 留学的话， 对， 其实我当时身边的朋友去北欧留学的还是比较少。 嗯， 我也是在高招咨询会上知道的， 去了解的、 嗯、 后来你去了解到的，现在应该相对来讲会比较了解得很清楚了。 嗯 啊，如果让你给大家说说北欧的留学的优势，你会给大家怎么介绍？ 我会觉得说去北欧留学算留学中性价比最高的一种留学。 嗯，怎么讲性价比最高？ 啊，首先就是讲留学费用嘛。 嗯， 相比英澳美，北欧留学大概学费加上生活费，一年13-14万、15-16万就拿下来了。 嗯，对。这是费用上。 嗯， 其他呢？ 再有就生活环境嘛。 嗯， 那边人口比较少。 嗯， 然后就所以个人得到的学习资源就比较丰富。 嗯， 所以有很多很好的学习环境。 对，所以这个乔老师是不是在那儿中国学生少？其实这也是一大优势，对吗？ 嗯，对，因为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很多中国学生去美国了， 嗯， 结果发现一开学时候40人一班， 嗯， 38个中国的， 哦， 就相当于请了一个外教， 真有这么极端的情况？ 有的，您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去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毕业典礼照片。嗯嗯 哦，那就是这个40个人，然后38个中国的学生啊，那这样的话咱们就不凑热闹了，中国的学生少，相对来讲，大家认真学习的这个态度啊，就会更强烈一点。 嗯，对的，因为有时候吧，这个中国同学扎堆在一块儿是亲情是热闹， 嗯， 但是很多时候你由于各种原因，面子呀或者关系呀，你又保不齐今天有事儿，明天有事儿，你自己学习的目的就忘记了。 对， 很多同学扎在美国4年，毕业的时候英语水平还没有出国时候好。 哦。那就失去了出国留学的意义了。 是的。 嗯。那么当然了，在很多人看来呢，就是北欧它之所以冷门啊，第一个的确是冷门，另外一个的确冷，是吧？ 嗯，这个观点 是这样吗？ 这个观点是很多人都会问我的。北欧冷不冷啊？北欧分地方，比如说芬兰确实有点冷， 嗯， 那么挨着俄罗斯，挨着纬度在北纬50度左右往北了， 嗯， 那么但是瑞典、挪威这两个国家纬度比较靠南，又是在海边上，那么我们学过地理的都知道温带海洋性气候。那么以去年12月份我们带学生去圣诞节期间交流访问的时候为例，那个时候哥德堡大概的温度是在7-8度，而北京已经在0度了。更冷的时候，1月份的时候北京-10几度，而更北在北纬51度的斯德哥尔摩才-7-8度。 嗯， 所以并不像想的冰天雪地，真正冷的地方是在往北的地方。 嗯，冰岛。就过了北极圈的那个区域当中， 冰岛其实是一个在大洋中一个孤岛，它只有32万人口，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 对，但是这个冰岛今天不在我们这个探讨范围之内啊。 对 啊，对，我们实际上常说的就是北欧留学，其实就是 以瑞典为 主，然后呢，包括像挪威、 丹麦、 芬兰、 嗯、 啊这样的一些个国家。其实对于北欧地区的了解和认知啊，大家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误区，像刚才咱们说的，说认为北欧地区就是冷，气候冷，不适宜咱们，就至少你比如北京地区的孩子们到这去生活、但刚才乔潘老师说了，实际上不是那样的， 它绝对没有像沈阳-20多度的时候， 对， 没有， 是，这是一个误区。另外一个误区呢，就是刚才你说到的，因为这些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语言，对吧？你说瑞典语、芬兰语、挪威语，那么对于中国的学生到那儿去留学，交流上啊，包括课业学习上啊，会不会有一些个障碍？ 嗯，这也是很多家长所顾虑的。那么作为官方语言，瑞典语、挪威语、芬兰语、丹麦语都是各个国家的 指定语言，那么很多大学是要用自己民族语言来授课的。那我们一个中国人，然后去学几百万人口说的这些民族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你不想长期在这儿生存或发展，那么如果就是想求学的话，那么瑞典、挪威都有很多英语授课的大学开设英语授课的专业。那么这些学校有非常著名的，像哥德堡大学、隆德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皇家理工学院、查尔姆斯理工学院，那么像挪威的挪威商学院都是用英语授课的，那么招收全世界各地的学生，可不是就是瑞典人和中国人。 嗯，所以像新元之前就是选择去北欧留学的时候，也是看中的他是用英语去授课吗？ 嗯，对。 嗯， 如果他是用小语种授课的话，我没有这个基础，我也没有办法融入学习。 估计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选择可能性就会比较低了。 对 对吧？但是像他们虽然到了那儿去用英语去学习生活，有业余时间，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去自学这些个本国的语言吧。 嗯，是的。那么每个民族肯定会有这样的欲望和倾向性推广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你在瑞典可以用课余时间在大学里面报瑞典语的课程，是免费的教给你的，他有非常专业的老师来教你。如果你跟瑞典人深入的交流的话，还是学两句是有帮助的。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什么？瑞典、挪威这些地方的英语应用程度是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的，也就是说所有人都说一口比较流利的英语。你在那里英语跟商店、跟酒店、跟航空公司、跟派出所打交道，那么英语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在本国，他们本国的国民大部分也都会讲英语的。 对，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很奇怪的。那么中国是一个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那么瑞典不是。瑞典将近1000万人口里面有630万人是纯瑞典人，还有300多万人不是瑞典人，来自德国的、阿根廷的、中国的、非洲的、日本的、越南的。各个国家的人在瑞典学习、生活、工作，构成了一个多样性的一个民族国家，那么英语就成为事实上的通用语。 哦，好的。那么这是在这个语言沟通交流上，我们也是能够去消除顾虑了。再有一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北欧地区的国家都是高福利国家。 是的， 这个生活水平都比较高。如果要是说到生活水平比较高，那对于家长来讲比较放心的事儿就是安全性是完全有保障的。 那么瑞典和挪威地区这些北欧国家是世界上最发达地区的一个聚集区。那么它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经济体系，还有像很多安全体系、清廉指数，都是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中排名前几名的国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就是在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时候提出一个口号，要把美国建设成为瑞典这样的国家。那么可以想见瑞典的富裕程度和它的发展指数是怎样的。还有一点就是在瑞典的这个，你刚才可能要提到一个，就是它很富裕、很发达，生活费是不是很贵？ 没错 啊。我知道你要马上问到这个问题的。 是这意思啊。 那么瑞典地区的这个生活费对于旅游来说，您住酒店，我曾经在斯德哥尔摩一个普通的如家那样的酒店一晚上干掉1500块钱，那是没有提前订了，随便找一间房。那么但是对于留学生而言，你不是住酒店，你要住在学生公寓里面，大概是在2000块钱吃、2000块钱住、2000块钱零花钱，这是一个月6000元人民币，是已经活的是中等程度的生活了 啊。6000人民币。就能够活到瑞典人中等、 就是、瑞典人中等的生活水平，至少你可以喝个咖啡，你可以看个电影 啊。好，那么6000块钱人民币，那 一年6万块钱，因为你有一个暑假。暑假是最美的季节，最不适合学习，那应该回国休息 啊。回国休息啊，我以为你说推荐大家在当地的话，然后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 也是可以的。 对，然后另外一个这些个学生到了那儿去之后的话，他们可以去利用业余的时间去打零工吗？ 按照法律规定，持学生签证的人每周有20小时的合法工作时间，每个小时最低工资是70瑞典克朗。瑞典没有加入欧元区，瑞典克朗是法定货币。随着中国经济的走强和对欧洲货币的升值，那么去年一克朗换 8.3毛人民币， 嗯， 现在一克朗只能换7.3毛人民币，这意味着学费没有变动的情况下 还降了， 你的人民币就少花了将近10000块钱 啊！ 这也是为什么说在瑞典一年学费只要6-7万人民币，文科专业， 嗯， 像计算机、生物这些理工科专业，就是在9万多一点，最贵的也没有到10万，也就是说，在这一年，瑞典13-14万的文科，15-16万的理科专业， 嗯， 就全都拿下了吃住学飞机票， 嗯。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大体费用都基本相当吗？ 嗯，丹麦更贵一些，因为丹麦在大陆上，它的这加入了欧元区了，所以这个它加入了那个欧盟，它没有加入欧元区，但是丹麦克朗比人民币，就不太合算了，所以它的费用是在20-25万了。 嗯，咱们要是就拿新源的这个学校，严雪平大学，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严雪平大学。就是听起来像 是怎么回事是吧？ 中国人的这个名字啊，但是这个学校我知道它是一所世界非常有名的一所大学。 对，严雪平大学是这个名字是很怪异，很多人说严雪平跟中国人名，还有林雪平、康雪平、倪雪平、北雪平，还有什么达尔雪平，这个雪平用瑞典语就是杨雪平。 嗯， 那么雪平这个词听着跟英文的 shopping 是差不多的，这也是为什么英文是来自于瑞典语的一部分，它都是日耳曼语系。瑞典一度在征服了英国北部，那么shopping 这个词就是集贸市场、市镇、居住中心的意思，所以这是用这个名字来命名。严雪平位于哥德堡、斯德哥尔摩和丹麦的哥本哈根中间，是一个三角黄金地带，是瑞典的加工制造业中心、物流中心，就像今天我们大力建设的雄安。 哦，是这么样的一个地方。那这所学校， 这个学校是一个门类齐全的综合型大学，那么以它的商学院更为著名，获得了 AACSB 和 EQUIS 国际顶级认证中的双认证。那么我们有很多同学每年都选择读它的商科，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经济贸易啊，这些专业都是很受欢迎的。那么同时，严雪平大学它在一个加工制造业中心，它有自己的很好的理工科的专业，也可是可以选的。而且还有一个新的专业，我个人是非常推荐，如果你生物学得好、物理学得好，可以考虑严雪平大学有一个专业叫做假肢与矫形专业，这是一个半医学半材料学的专业，就业会非常好的。 假肢与矫形实际上就是未来从这个康复的这个 康复医疗，或者说您摔伤了做一个固定，那都是要在中国是很贵的，在瑞典当然是很便宜。瑞典是一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我们所有学生都是免费的医疗服务，免费的支撑体系的 免费医疗服务。就是我们的同学是在那儿，你比如说看个病什么的，是不花钱的 啊？他不像在英国、美国留学，你要自己买一大笔保险。 对啊， 而且还要在英国那儿交一大笔保险这样的方式。瑞典呢，他们是执行的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挪威也是，他会给每一个学生提供完全免费的医疗。那么是当然也有一个起付点，就是1000瑞典克朗，1000瑞典克朗以外的都是由瑞典政府承担的。如果你生病了，开颅手术啊、骨折呀、或者说有什么重大疾病，他们要负责你在瑞典的所有的医疗费用，甚至你父母来瑞典的机票和探视费用。 哦，好，说的比较吓人，一下就开颅手术了。那我问问这个新源，你去这个严雪平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我学的是视觉特效专业。 视觉特效，刚才你的专业这个乔班老师没提到。 这个专业是一个、这个专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专业，它会在这个媒体包括影视、包括动画，还有包括游戏公司可以求得一份很好的工作。那么具体情况你来说一下。 说说这个专业，这有点是偏向于就是艺术门类的这个专业了。是吧？ 我个人觉得它类似于国内的数字媒体或者动画。 你这个像这种就是偏向于艺术门类的这些个专业，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个前期的专业要求？比如说咱们国内它会有相关的什么艺考啊，要求你要掌握一定什么样的这个艺术的基础，这个有没有？ 我觉得这也一大部分成为我去瑞典留学的原因吧，因为我本人就比较喜欢读影视制作方面的专业，就如果我在国内读相关的话，我需要学美术，但是毕竟我不是艺术生嘛， 对， 我在了解可以去瑞典读视觉特效或者读游戏的时候，我只需要提供雅思和 高中的成绩，我就可以申请到我想去的专业。 哦，那像这种，因为在国内一般的艺术类的相关的专业，学费都比较高，啊，那像他的这个学费，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乔老师？ 因为我学的是视觉特效嘛，他也属于工程学院， 也属于工程学院。 嗯， 那实际上它不是艺术门类， 对， 是吧？ 对， 这个学费一年是多少钱？ 一年是6万，半个学期是6万克朗，就一年12万克朗。 一年12万克朗，乔老师给算个账，这个合人民币多少钱？ 你就打一个73折， 12万克朗打个73折，那就8万多块钱，9万块钱， 8万块钱不到9万吧？ 是吧？ 嗯 啊。 嗯， 那一般的要是像这个瑞典有相关的艺术门类的课程， 有像这个 fashion design 啊。家具设计啊，平面设计啊，嗯，比如说林奈大学有个家具设计和宜家家居合作举办的这个本科和硕士学位，那学生的就业基本可以在宜家解决掉了。 嗯， 那么他这个专业的学费就会比较贵一点，是20万克朗，20万克朗和15万人民币嘛。那么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其他学校的艺术类，还是相当相当便宜的。 嗯。好，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有一个安妮宝贝啊，他呢问这个问题是说，金融想学金融，到瑞典可以选择哪所大学？ 瑞典有一个大学叫做达拉纳大学，有一个金融分析， 叫什么达拉纳大学 、 达拉纳大学， 对，然后那个金融分析，那么相关的专业还有像经济学专业，还有像斯德哥尔摩大学有全球化管理专业， 嗯， 还有像这个闫学平大学有商科类的专业，很多学校都有。而我们学生来的时候，其实你在选择瑞典大学的时候，不是说你现在就能决定的， 嗯， 你要带着这个想法、目的，你就要充分的做好市场调查、学校的专业构成以及未来的你的工作意愿，在12月份的时候才最后做出选择。12月份选好了学校、专业，那时候再去申请，因为1月15号是截止日期，你只要在1月15号之前想好学什么就可以了。 嗯， 其实瑞典有很多专业是用英语授课的，只不过可能你喜欢这个学校，没有你喜欢那个专业， 嗯， 那你要求得一个均衡，是在你想得到的专业基本都有。 嗯，好，这个宠儿这个问题我就直接给您回答了就好了啊。去瑞典读书必须要掌握瑞典语吗？不用。 嗯， 是吧？啊， 那是兴趣， 对，这是兴趣啊。还问说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你可以，你可以一点都不学都没有问题。你只要这个英语能够过关，咱们就能够保证在当地很好的去生活和学习了啊。好，那么我们呢，今天和大家关注的呢是高考之后的海外留学。我们这个时间段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冷僻的啊，冷门的。北欧地区的留学，但是虽然说很冷门，但实际上那个地区气候呢，个别国家也不是那么样的寒冷，而冷门的这些个国家，其实对于出国留学的同学们来讲啊，实际上还是会有一些优势所在的。那么过一会儿呢，我们再继续请乔盼老师啊，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北欧地区留学，比如说推荐一些个好的大学，然后还有在当地这些大学当中有一些什么样优势的专业值得推荐给大家。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一旦可以通过我们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提给我们，过一会儿呢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呢提给乔盼老师啊，让他呢给您做一个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好了，那么先稍事休息一下，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冷门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当中的热门的高校和热门的专业啊。好，那么这个时间段一开始，咱们先来看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微信网友，这一共是五个字符啊 ，AALCA。他说想请问一下老师，去北欧留学是很新鲜的一个选择啊，相对于传统的英美澳加等国，优势有哪些呀？我们班好几个同学都去了美国了，我去瑞典，我得要说服自己啊，我怎么说服我自己啊？给个理由先。 嗯，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我们来代换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去北欧，去瑞典留学，那么优势在哪里，我一一跟你说一下。第一，去瑞典留学的时间成本会很低，只要三年本科就毕业了，硕士是一年，而传统的美国中国大学都是四年本科两年到三年的硕士。 嗯， 也就是说五年之后你硕士毕业了，你的高中同学还在苦苦的读研一。 嗯， 这是时间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刚才陈学员提到的费用优势了。 嗯， 那么文科类专业一般是在12-13万、13-14万一年吃住学飞机票，理工科14-15万、15-16万也就够了。那么这是费用上。那么相对来说，咱们再看看今年汇率的问题，去美国一年至少35万起了。 嗯， 那么英国也在30万左右，澳大利亚也是这个数。那么我们费用上是非常有优势，性价比是超高的。第三个就是安全稳定的因素。我们都知道瑞典它有1000万人口，里面有30%多不是瑞典人，大家和睦相处，把瑞典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强大的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典范。因为很多国家在学习瑞典的社会管理制度、经济制度，包括它的很多文化制度。 嗯， 那么而美国我们知道，你这里可能也不方便说，你可以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 嗯， 安全的问题、宗教的问题、枪支的问题、毒品的问题，都是家长们要引起注意的。第四个就是像瑞典，它只有43所大学，都是中国教育部承认的，没有西太平洋大学，没有像那个克莱登大学这些野鸡大学。 嗯， 那么教育部也都是对这些瑞典学生回来认证是100%的。 嗯， 那么瑞典还有一个突出优势，就是您在2016年之后，瑞典改变了移民政策。它本身不是一个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但是它现在是最好移民的地方。 嗯， 也就是说，你只要找到工作，它是100%给工作签证的，满4年获得永久居留权。你拿到绿卡也才27-28岁，你这个时候回国就业，或者说继续在瑞典发展，怎么都可以。而美国的话，现在自从特朗普新政之后，这个获得签证、工作签证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 嗯， 15%的抽签决定的，英国是几乎不可能留下了。 嗯， 澳大利亚、加拿大也在缩紧外来移民，特别是中国、亚洲同学的签证配额。 嗯， 这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那么综上所述呢，我觉得去瑞典留学其实优势反而是很大的。 嗯， 你想50万，咱们宽算着五年的话，大概是在50万。 嗯， 吃住学理工科就够了。 嗯， 文科你再少上几万块钱。 嗯， 那么还有提到，就是刚才提到对学生的优待，也就是说对北欧国家很富裕，他没有把学费当作挣钱的手段，一年这个学费就是培养一个本科生应该花的成本。那么瑞典政府还承担了所有医疗的费用，你们的学生卡可以半价坐火车，可以半价买机票，可以半价住很多酒店。那这是我们想想，我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好像有这样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对吧？ 我们那时候只能买半价的火车票 啊。对 啊， 他是学生半价飞机票。 啊， 你买一张飞机票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往返要6000多、 啊、 7000。 嗯嗯， 他们只需要3000多块钱。 哦，嗯，不知道这些个优势啊能不能够说服这位微信网友啊，还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的提给小白老师啊。假如我们说到这个费用上会有优势，有这么多的这个优势啊，从教学质量上来讲呢，因为刚才我听西恩说性价比很高，所以性价比高呢肯定就是花最少的钱我们能够买到最好的东西。那么我能花到最少的钱，我到瑞典或者到北欧的其他的国家能够享受到最高的教育的质量吗？ 嗯，这个实际上问的是对于北欧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质量的评价的问题。 嗯， 那么瑞典呢没有像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顶尖的大学啊，但是瑞典也有相当多的很不错的大学，就相当于清华北大，那都是顶尖的， 那么985可能就是第二梯队的学校了、 嗯、 那么像哥德堡大学、皇家理工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查尔姆斯理工学院、严雪平大学，还有像医学界非常著名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等等等，二十几家大学都有英语授课的本科专业。那么你选择的范围从医学到物理到数学基础学科，到应用的像电气、像这个自动化、像 IT 硬件的电脑科学，还有像商科、文科、金融，甚至旅游管理这样的比较，我觉得比较喜欢的，而且学起来会很轻松，就业也很好的专业。 嗯，那这些就是中国的家长都喜欢搞这个大学排名吗？ 排名， 对吧？ 啊，对， 他们会参与到这个全球的这个大学排名当中。 排名这个事情，我们从小就排名、嗯、是吧？小学期中考试考第几、嗯，这个排名很重要。那么斯德哥尔摩大学世界排名在100到150之间晃荡，然后隆德大学是在60-70名之间。它是在 全球 在这个30000家大学里面的学术大学排行榜中，那么大家可能一撇嘴，才100多名啊，但是换个思路想一想，我们北理工才300多， 嗯， 是吧？人大才300多，因为这样，你想一想，全世界30000家大学能排前100、前1000的都是好学校，我觉得比我们很多中国的高校那个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上还有生源质量上更优势一些。特别是你去那里学习，真的不会浪费生命和时间。那里的学生，首先中国同学少，我认为是一个优势。一个班里有3-5个中国同学，那见到是亲人， 嗯， 对吧？那不会说今天班长过生日，后天买个车，后天又拉你去开个 party， 嗯， 这些事情没有。我们同学很那次开玩笑跟我说，过年的时候想聚一下，然后他就跑到丹麦的哥本哈根的肯德基去，因为全瑞典只有2个肯德基，哥德堡一家、斯德哥尔摩一家爆满，所以他们只好跑到丹麦去聚会。什么意思呢？你想去花天酒地，想去花钱，想去 KTV， 想去歌厅，像美国那样，像中国后半截去鬼街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去想。9点多钟路上没有人了，全瑞典人都在家里关起灯看书来。据了解，瑞典人是仅次于以色列人全球人均读书量最高的国家。 是，嗯，主要是因为夜生活太不丰富了。 嗯，他们 对他们这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很高，福利很高，钱也很多、嗯、但是反而没有大手铺张的地方。大街上出租车都是奔驰、沃尔沃，那么你想花钱，你比有钱，你比不过人家瑞典人的。 嗯， 所以你的做的是什么？很多同学在瑞典主要做2件事情，一个是学习，一个是健身。 嗯， 在瑞典都长了个儿回来，变白嫩的回来了，然后这个学习的也变好了，尤其他的对于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对于自己应对世界的能力都不断的增强了。 嗯，新源有什么样的计划吗？马上就启程了，到那边的学习生活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向往？ 我希望能把未来的这几年过得丰富一些，见见更大的天地。 你不害怕这个孤单寂寞吗？因为像刚才肖老师这个讲的，如果要是特别是像咱们在北京这样的这个城市当中生活习惯的这个人，一下子到了那个地方，人又少，人烟稀少，然后像你说的晚上9点钟之后大街上面都没有人了。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也是在北欧的国家，每天下午的9-10点钟的时候大街上面的话好像人流也都特别的少，你会觉得特别不适应，有这个担心没？ 其实我们去年12月份的时候、去瑞典的时候就很有感触。它一般是每天下午5点钟的时候街上的店面都关门了、包括商店、酒吧，唯一开着的地方就是健身房，开到凌晨3点。 难怪乔老师说、这个就是除了学习要么就只能是健身了，健身是唯一的一项娱乐活动。 嗯， 是吧？ 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自己，丰富一下内心世界吧。 哦，所以这个在人少、人烟稀少，然后呢，这叫娱乐生活不是特别发达的这个。 当地人可能就更注重于自己内心的平和，追求自己深层次的 灵魂上的 升华， 是吧？ 对吧？我们13级的一个同学刚才在开节目之前跟我聊，叫赵继晨，他学了一个比较诡异的专业，叫和平与发展。没有听我的劝，他去学了这个专业。 嗯， 那今年毕业了，在临南大学，然后他获得了隆德大学的全球化管理的硕士 offer， 马上8月份就要去上硕士去了。他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有自己理念、自己想法、不轻易被别人所说服的一个小孩。他认准了，那他 他这三年就努力去做，我也看他照片，是从一个豆芽菜长到一个1.8米的大个子， 嗯， 然后也非常也长得也比较强壮，因为吃得好嘛， 嗯， 然后这个那边的 G 9.8米每秒的重力加速度要低，所以他长个了。 哦，是啊。这跟这个地球物理还有关系啊啊，既然刚才你说到这个专业啊，这专业叫什么？和平与发展。 对，是一个纯文科的专业。 纯文科的一个专业。那咱们就说说这个，特别是在瑞典这样这个国家，这些个优秀的大学，哪些专业值得给咱们中国的孩子可以去做推荐？ 啊，我是学文科的， 嗯， 但是我一直认为学理工科好找工作，大家一定要坚定这个信心。 你是讲学理工科是在当地好找工作，还是说 在全世界 都好找工作？ 对，然后这个比如说瑞典有很多应用的专业，像 IT 和信息技术， 嗯， 软件工程、计算机工程，还有像新能源、像这个机械，还有像电子通讯。这些是瑞典的拿手的强项，因为瑞典本身是一个强大的工业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国家。 嗯， 你想它向北约出口战斗机，向澳大利亚出口潜艇，它能够制出那么多的重型的船舶、卡车、高精尖的武器装备，那它的工业是非常发达的。所以这是我们建议学生去学工科，那个理工科的专业。 嗯， 那么也有基础学科，比如说我们有2014级的唐福瑞同学，他本身是湖北省文科生，他去学习了数学专业，今年去获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的硕士的 offer。 那也就是说你学好数学什么都能干，文科生可以去学数学，他们不论你文理科，只要你喜欢，只要你觉得你能应付下来。 嗯， 那么包括像有时候人说，哎呀，我数学不好，我就是不能碰这个，没关系，有文科的很多专业，像刚才的和平与发展，还有全球化管理，还有欧洲文化研究、外交学、国际关系、市场营销、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旅游管理，很多很多类似的文科、商科专业可以选择， 都可以啊。 嗯， 那接下来呢，就是涉及到这个入学的条件了。 嗯， 因为像优美、澳加这样的这个主流留学目的地国家，其实申请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入学申请的条件其实要求也很， 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 对，那像北欧地区这些国家呢， 嗯， 申请起来复杂不复杂？ 北欧地区是崇尚简约的一个国家，您可以从宜家家居上和北欧设计上可以看出，没那些那个要求更多的地方。比如说他申请瑞典的本科学校，只需要提供高中毕业证、高中3年6个学期成绩单以及相应的雅思成绩单就行了。当然名校比如说哥德堡、比如说隆德，那至少是6.5分雅思分数， 嗯， 那么托福至少95分以上，那这是他的语言的要求，此外就没有其他的了。不像美国是要提供 offer 啊，提供一些像 PS 啊、一些推荐信啊、一些东西，然后要准备80多万的签证准备金，要解释资金来源，要交代父母三代是干什么的。瑞典是没有这些要求的。那么在瑞典的这个申请大学，那么提到了语言的问题，那么您是用英语书读书的， 对 吧？英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考雅思6.5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啊。 那么，因为刚才我们在课下面讨论的时候就提到了，雅思6.5分不好考，那么考又想去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新的思路，就是用，我知道我们瑞典那边有欧盟统一的学术课程体系，叫做 ECTS 学分体系，也就是说你在瑞典学到的数学6分，拿到丹麦去，拿到德国去，拿到加拿大，拿到意大利去，全欧盟是通用的，它的学分体是通用的。那么这个学分体系从去年起也被引入了中国，在中国拿到的学分也是全欧盟通用的。 嗯， 那么你拿到一定分数之后，60学分就可以完全免掉雅思6.5分的要求，这实际上救了很多同学的命，而且给很多同学以新的机会。这些学分是在瑞典继续有效的，你学过就不用再学了，意味着节约你在瑞典的学习时间和成本。 嗯，您说这些课程是在国内就完成的？ 对， 在国内用1年的时间 对 能够完成。 对，当然雅思呢也是要学习的，因为你通过雅思的听说读写训练作为抓手，才能提高你真正的英语的水平，你光上学分课程也是不行的。 是， 那么 在国内的这个学分课程的话，它是中文授课还是英文授课？ 当然是全英文授课了。按照瑞典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案、教材、评价体系、评价手段都是在瑞典的。 嗯，那么这些老师呢？国内的这个师资的资源是什么？ 以我们这里为例呢，都是我们经管学院的老师。 嗯， 按照都是 我们在这里的博士还有留学贵国人员都是博士以上的，那么用英语授课。 嗯，好，那么现在呢，如果我们要做这个北欧的留学的申请，大概的一个时间表是什么？ 首先呢，就跟着大学开学是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八月底开学，你要学好语言，学好专业课，然后十二月份的时候想明白你到底学金融还是学生物，是计算机还是国际关系，在这个十二月底一月初提出申请，剩下就是等申请，在四月十五号陆续会有结果，陆续 offer 下来，到了五月初去签证。然后签证人品好的呢就两星期就下来了，一般来说是两星期到两个月之间不等，也许的事儿，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最晚呢就是一个多月就能下来了。我们这些年全部同学都获得了 offer， 也获得了签证，没有一个说被拒掉的。一般来说六月初就结束了，八月底准备走人。像陈希元同学是因为他要参加学校的一个 summer school， 他是提前过去，然后是七月初就过去了。 嗯，到当地去参加这个 summer school， 对于他未来的入学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那新源你来讲一下他的意义， 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优势？对， 就据 summer school 的 schedule 来看，它上面有很多帮助新生去了解盐水平、了解瑞典，还有了解这就是整个北欧地区文化，还有他学生怎么样融入学习生活的一个大体的介绍。然后我觉得参加 summer school 不仅可以帮助我更好的融入当地的学习生活，还有就是可以在进入我真正学习的那些日子之前交到更多的朋友。 哦，是这样。就是其实这个 summer school 不是强制大家是必须要参加的啊，你可以是自由选择的，但是呢它等于就是一个，这算是一个新生的一个入学的先导课程吧。 啊，对，一个先修课，它最主要就是让你熟悉语言环境，熟悉学习环境和熟悉真正欧式的学习方法。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个微信网友王燕，想问一下说，去北欧留学通签率高吗？如果按照您这么讲的话，就是没有拒的。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吧，所有的同学都拿到了 offer， 然后你交到学费，然后准备好实单的25万左右的资金证明，它不像美国要80-90万，只要25万左右的资金证明，就 OK 了，所有人都拿到了签证。 敏想问一下说，去北欧留学，可以考托福吗？可以用托福的成绩吗？ 啊，托福也是全球通用的。那么但是雅思呢应用范围更广一些，因为托福只这个受欢迎程度只是在北美地区，雅思是全球通用的。 但是如果他要是拿托福的成绩 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 也不会被歧视，也不会被优待。 刚才我们说申请大学如果好一点大学应该雅思是 6.5，如果托福的成绩呢？ 当时90-95应该是这样的， 90-95就可以。 对，因为它不像那个很多美国的大学，因为美国申请人太多了，10万人每年呀，那不就是水涨船高了吗？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苏婉，说瑞典的本硕连读是需要几年？如果没记错，应该是 3+1或者3+2，个别专业。如果你不想读博士，就不用读两年，你要读完硕士就 OK 的，就一年就可以了。 好，这个敏问一下说想去北欧留学，但是怕来不及考雅思，说哪个国家不需要雅思成绩啊？有不需要语言成绩的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天上掉的除了鸟屎之外就没有馅饼，你不必须付出辛苦和努力，说什么直接让你去美国读大学，那都是有画着大问号的，你很可能就去读了预科学校了，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想清楚，你是在中国读还是直接去美国读，那么去国外读，那么不考雅思你就要去获得学分课程，你总要占一个，那这是我们的解决方案。那么你现在去申请说九月份开学就想去瑞典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都是提前半年多就要申请的，你只能等2019年的八月下旬去瑞典上学，那这一年期间你做好学习的英语的包括心智的身体的各方面的准备。 好，那么再来看看这个陪伴啊，他说北欧留学学设计哪个国家比较好？ 那么在工业设计、服装设计，还有像这个后现代的这些建筑设计方面，瑞典、芬兰都有很不错的学校可以选。芬兰有一个阿尔托大学，是在设计领域在全欧洲是非常著名的。不过很遗憾，芬兰阿尔托大学只有国际商务研究是用英语授课的本科专业。那么你要学设计还得来瑞典，像林奈大学的家具设计、环境设计、平面设计，还有像哥德堡大学美术学院的铁艺和雕塑，这些设计，还有其他一些学校会有纺织品设计、服装设计。 好，这个温丽想问一下说，高中阶段的平均成绩就是基点，申请北欧留学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最低要达到多少？ 这个基点问题，当然你的成绩单越漂亮越好，越受人欢迎了。这个有的高中是给出基点的，按照大学那样分出来；有的高中就是分出100分满分，你是考了87还是93，这样给你一个 list， 给一个全部三年六个学期的成绩单。你把三年六个学期的每次期末考试成绩单打出来就 OK 了。他们对基点不用他去计算，因为瑞典大学录取系统对于高中成绩的评定，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把你所有成绩录入系统里面，他自动会给出一个评分来。会包含你的高中成绩，包括你的雅思成绩，或者是这个60学分的折算成绩，会评出一个高低来的。 好，并不是绝对的是按照你高中阶段的这个成绩去评价你啊， 尽管那也很重要。 对，好了，那么我们呢，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邀请乔盼老师还有新源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那么也感谢乔盼老师今天呢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冷僻但是并不冷门的这些个留学目的地国家大学和相关的专业。另外呢，也祝愿新源同学未来在瑞典学习生活一切顺利。好吧，有时间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重新报道一下，给大家再继续介绍一下你在瑞典学习生活的体会和感受。 好， 好了，那么再次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教育面对面呢，我们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华女子学院、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和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三所学校，为大家进行今年的高招的直播的咨询了。那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带给各位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地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地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